痒痒树。幼儿园的大门边有一棵痒痒树，这树真逗，跟人一样，挺怕痒的。小朋友可喜欢它了，总爱伸出胖嘟嘟的小手挠它几下，嘶嘶，痒痒树忍不住笑了，笑得树叶乱颤。它也伸出枝条，轻轻挠小朋友一下，小朋友就嘻嘻嘻嘻笑着跑了。可是今天，霞霞刚伸出手来，啪嗒，痒痒树滴下一颗眼泪，落在霞霞手上。你怎么哭了？霞霞轻轻抚摸着它问。啪嗒，又一颗很大的眼泪落进霞霞的颈窝，怪痒的，惹得霞霞想笑。可是她没有笑，她知道在别人伤心的时候笑是很不礼貌的。你饿了吗？你是不是站累了？痒痒树轻轻地摇摇头。你哪儿痛吗？霞霞又问。这回痒痒树点头了，又滴下了几滴眼泪。他一定难受极了，可他不会讲话，怎么办呢？哦，有办法了。霞霞飞快地跑到教室里，去拿当小医生用的听诊器。教室里的小朋友听霞霞这么一说，都跟着霞霞来看他们的好朋友痒痒树。他们给痒痒树听心脏，没有杂音，听肚子也没有咕咕咕要拉肚子的那种声音，又听听手，听听脚，都听不出什么毛病。最后他们就放下听诊器，瞪着一双双明亮的眼睛，非常非常认真地给痒痒树检查身体。哦，原来在这里，你看，不知是哪个坏孩子狠狠地在树干上划了两刀，伤口多深呐，比上回疯疯玩玻璃划破的口子还深。疼吗？小朋友们轻轻地抚摸着伤口，一双双明亮的眼睛里都含着亮晶晶的眼泪。他们赶快拿红药水来涂在痒痒树的伤口上，又轮流轻轻地替它吹干，最后贴上一块胶布上去。他们刚做完这些就上课了。今天老师讲的是花，老师讲了各种各样的花，他还说昨天那场雨下得好，门口那棵痒痒树就要开花了。小朋友们听了可高兴了，下了课他们跑去一看，真的，树叶中藏着好多好多花骨朵里。霞霞放学回到家，赶紧找了一张白纸条，请隔壁的小哥哥在上面写了这样的字：痒痒树是小朋友的好朋友，不许大人和小孩欺负他，砍他，谁不爱护他，谁是顶坏顶坏的坏大人和坏孩子。他们把纸条贴在痒痒树上。过了些日子，这棵树果然开花了，花瓣儿肉墩墩的，皱缩着，像妈妈快肉的木耳，颜色粉红粉红的，像小朋友的脸颊一样，真正好看极了。小朋友走到这里，忍不住要伸出小手，轻轻地挠它几下，嘶嘶，它又笑了，然后轻轻地抖落几片花瓣，让它们悄悄地落进小朋友的颈窝，怪痒的。小朋友就嘻嘻嘻嘻地笑着跑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